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广播情景剧《我要跑步》。 大磊，加油啊！哎呀， 加油！ 王大磊，英文名多明哥哥，公司职员，收入10000，不算加班，因久坐办公室，坐下一身病，目前血压180，体重280。裤腰38，近视480，房贷月供8800。 我真没想到他连老年代步车都追不上。 同喜同喜。 英小柱，英文名比尔盖盖。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映满了半边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副总，身高有限，体重有限，收入有限，能力有限，居住面积有限，活动范围有限，但无限的装。如果没认错的话，这是曾木兰吧？ 他认得吗？我就知道他认识捡破烂的。 还没找着对象呢，眼光也别那么高，他们不娶你呀，得亏死。 李小花，英文名 Lady 花花，酒吧老板，凡事老管，一天到晚爱逛自选，有朝一日走上红毯，始终未成，腿长胳膊短。 得亏没娶他吧？ 10分啊，我给7.5， 4.8， 2.0， 1.9， 1.5T，涡轮增压呀。 百香馆社区酒吧里。哎呦，这个瑞典的王储维多利亚公主，怎么公主都叫维多利亚？我觉得 谁说的？还 有叫维多利亚港湾的， 还有叫伊丽莎白的。 啊，对对对对， 王储威廉姆斯。 我记得嘛，当年多明哥哥英语过不了关。 对， 最后背了一堆英文名字， 对， 就过关了， 终于有了语感。 对对，有 什么维多利亚，伊丽莎白，啊，亚历山的， 哎呦， 主要是中国字儿外国音儿。 对， 比如说呢， 你呀真傻， 我怎么觉得我是这确实有点真傻。 哎，我估计啊，多明哥念那段新闻啊，32岁的瑞典王储维多利亚。在6月份与36岁的私人教练韦斯特林， 这得这么说，得是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我这重音真不会放， 不，你得说我这重音真不会放。 除了这个以外呢？ 没了。 公主嫁给一教练，哎， 公主嫁给一教练，这叫公主下嫁，你懂吗？ 公主下嫁不卖， 卖呀、啊， 下嫁了吗？ 这干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应该找个王储嫁了，这样是叫什么 门当户对、其实我一直希望成为个王储。 他一说王，我就想起一数目字来，是吧？ 不是公主嫁了个教练吗？跟我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啊。 有什么关系？ 你知道，你就应该天天跑步去。万一哪个王妃去你那儿啊，瞧上你了，啪，把你一上架， 哎。 他经常指点你的动作，在这种肢体的简单的接触当中，你会感到一种非常温柔的这个触动。 女教练， 假设说一个异性的女教练， 对对对啊，好， 对你说话也很温柔， 嗯， 指导你的时候呢，经常啊、还要辅助一些鼓励性的话语。 对对对，就他就会扶着你，哎，别着急，迈左腿，别着急，别着急， 还是康复。 有的时候特别细心，看你马上摔了，给你扔个垫子。贴得你很近，你这个时候才仔细发现他有一张很漂亮的脸。 以前我都没看见脸，是吧？ 他这视力也不成了。 爱上一个人并不需要理由，而这么近的接触可能会使你在这个日常的点滴中发现他的好。 对，就在你人生最暗淡的那一刻，你碰见了他，打开你心灵的那个窗户。 你先赶紧跑步啊，你再不跑下去，你别说公主了，你公母你都分不清了。 跑步这么影响智力呢？ 不是的，这 不好影响，真是提高你的智力。 不是， 哎，我跟你说啊，正好最近在咱们社区附近有这么一个跑步比赛， 什么东西啊？ 彩虹跑。 呀呀！ 怎么上就骂街了？ 哎呦， 等你很久了，看你这一身，都是我弄的。 看你这一身吧。 哦呦，你拉到我脸上啊？ 干嘛俩人互殴呢？ 咱俩别这样行不行？哎，围一圈的人看咱俩热闹，是不是？朋友们参与进来吧，都砍他。 这什么打群架？ 黑傻哥们一直聊半天了， 跟你好才砍你呢。 哎，泼水节是怎么着？我告诉你说，跟我好才砍我。 彩虹跑游戏嘛，都 谁呀、啊？我刚说我谁让我一嘴？ 真准， 哥们儿、 啊， 看我这儿， 哎， 粉红色的回忆。 哎呀哥， 粉红色的回忆，我记得我妈特爱听这歌。 他说粉裤衩的回忆，不正经。我告诉你说， 你正经？ 哎， 你谁呀？我都不知道。 我谁不知道就砍我。哎我还不知道你是谁呢， 哥们儿。 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丽丽花花。 哦， 您是？ 姓郑。 哦，郑哥，您贵姓？ 嗨，免贵 啊，他叫免贵。免先生， 跟人客气都不懂啊。 免先生您好啊， 免先生干嘛？我这儿呢就得客气客气。免贵，免贵，我姓魏。 哦， 魏哥。 哎， 花花，你怎么想起参加这活动来了？ 我不是就是嗨，我这朋友叫我来的。我朋友后来跑不知道哪去了，就眯着眼睛，他生气了。 也没有你那样的，我呀，我看一真真的，你是冲人家嘴里边辱，结果是把歪了，打人家脸上了，正在鼻梁子上，看那连眼睫毛都是蓝色的了。 这开不起玩笑。 哎， 哎，这哥，您这体型，我看这跑这下来真不容易啊。 那当然了，累死我了，我这是锻炼的一种方式。我这回坚持下来了，我觉得挺不容易的。哎， 是不是因为胖，媳妇儿嫌你，天天不让您在家好好吃饭？ 我弟妹天天跟你好吧？ 让你扎针，针灸。 你们俩看见了？ 睡沙发。 看见了是怎么着？ 睡地板。 哪有这事儿？ 睡地下车库。 我跟您说啊，你不要拿你的身上事儿往我身上赶啊。 哎，有什么难言之隐吗？讲来听听。 难言之隐我就找大夫了。别起哄，别起哄啊！我们是有正经事儿来的。 当老大哥的直言不讳啊，别介意啊，兄弟啊，就您这身材啊，是该跑跑了。 是正上车挤不上去吧？上电梯您一上门就哒哒哒哒哒哒， 什么电梯哒哒哒哒哒哒， 超重是不是？一车人都看您。 您站着比坐着占地儿。 我看出二位平时是闲得难受是吧？ 我分析您就这个。 不要分析。还分析我，我还没分析你们俩是干什么的呢？你们俩干什么的？你们俩干嘛的？ 哎呀呀呀呀！我这也 急了，急了！ 你这么严肃， 玩笑怕什么？ 哎，这已经跑完了，就别瞎动了啊！ 您大嫂子开不起玩笑可不行啊！ 你瞧，你瞧，那咱以后咱不斗了，行吧？ 以前也没斗过啊！ 真上脸了，真上脸了！ 切，你们俩干什么的？ 我开酒吧的。 哦，开酒吧有照吗？ 有啊。 多大了？ 你照这么大吧？ 没问执照，我问你岁数、年龄。 哎呀，哎哎哎，兄弟，这我不 是。你是干什么的？ 这姑娘，女性的年龄不能问。 你是姑娘？ 不是。 我问你干嘛的？说呀，干什么的？ 我有小公司。 小公司？有照吗？ 有，也这么大个儿的呢，就跟他刚才比划那差不多。 没吧？那照。 兄弟，都 我问你岁数。 不是，刚跟您说的挺好，怎么突然间这样了？啊，对， 就是， 您多大呀？ 我还说你帮我能差过去呢，差一岁，五十二了。他说我显年轻。 他什么时候说你显年轻了？像五十的，你多大？你别以为刚才我忘了你那事儿没回答我。我还记着，你还没说你多大了？多大了？ 二十。 在什么外？不是你，你怎么了？你这到底 没听见呀？ 啊，你。 他说他二十八， 哦，二十八了。 不是，您又不是干警察的，您干嘛呀？这么 对啊，是啊，我是啊，我职业习惯，刚可能口气重了点啊。 您是警察，我们俩都还算守法吧，大哥，你行吗？ 什么叫我行吗？咱别这时候成帮 手法这事儿你都不行了， 行吗？ 啊，那就完了。 我这手法行， 刚才跑得好好的，就都挺好玩的。 就是我就 怎么 确实我多拽你几下， 骑一下都是你拽的， 是。 我记着你了， 是 我记着你。干嘛？你不住朝内吗？我知道。 说的朝外，大兄弟，不行， 行行行，我搬到朝内去。哎，我就朝内了，我不朝外，行吧？我不往外看，我也没前科，我也不给你添乱。 警察叔叔，我虽然是拽过您脸上， 但我真没割嘴了。 就是不巧是弄脸上的， 不巧都能弄脸上，那巧了呢？ 拿弄嘴了呗。 哎，对，我知道你住朝外了啊，你别这样。 咱们到这来不就是为了玩，为了乐吗？没想到您是暗线，我明白了。 谁暗线？我没暗线。 这跑步里边有谁是？ 您是为了保证我们的安全， 哎， 没 困在我们这里边。 我们也不是怕你，我们就是打心眼里尊敬 你。对，空警那种是不是？就是空中警察不穿内衣，那个 不穿什么？ 等会儿，你说你是干什么的？ 不是不穿那个警服，但是您实际上暗暗的保证我们的安全，是这么个意思吧？ 不是，谁告诉你的？电影看多了吧？ 那您来干嘛来了？ 跑步啊，锻炼身体啊。 您是交警还是什么民警？ 刑警。 妈呀，我以为您是户籍警呢。 刑警就是抓坏蛋那种呗。 啊，什么警察也都抓坏蛋， 就是可坏的那种坏蛋， 胳膊肘烂就坏拐弯了。 我看你说你就留神吧。 那 您这 我就是因为逮不住贼，太胖了，所以来参加锻炼，争取把这身肉锻炼下去，能多抓住贼。 哦， 逮不住贼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我一会儿让你体会体会。 他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贼把您甩得远远的，当时您怎么想的？ 贼从你身边经过，但是你没有抓住，你的内心独白是？ 你是干什么的？郑先生， 我不姓魏吗？ 啊，对，魏先生。 哎，就冲您了啊！我搬到朝内之后，我姓郑了，行吧？不让您操心。 你为什么来跑步来？ 嗨， 难言之隐。 嗨。五年前呢，你不嫌我年纪大吧？ 我不嫌你年纪大。 现在啊，你不嫌我年纪大吗？ 对啊，我嫌你年纪大。 您明白了吧？ 哎呦，那你应该是到电视台解决这个问题啊，戴一面具，俩人坐那聊，找一心理专家一主 持。得嘞，大兄弟。我搬到朝内姓郑以后，我一定领着您一块儿，咱俩参加这节目去。 咱俩参加干什么事啊？你比你媳妇大多少？ 啊， 行了，我看出来了， 一轮以上。 嗯， 这个反应速度差不多一轮零半个轮儿。 你就是说那是十啊？你为什么呀，花花？我看你这个年轻人。 我嘛。 嗯。贼来了，看我的。嘿，哪儿跑，我这还红粉，去你的。来人呐，帮我抓那脑袋上有红点的， 抓那个三鲜馅的。 你瘦你先吃，我美我运动，我要跑步。 没法不累，跑步的时候别出声，你看，哎呀，哎呀，哎呀，你比火车头还累了。 这不是冲刺吗？我也不是平时一直在 说。你看人家， 甩， 他还差着碗圆呢。 甩 啊？还甩谁呀？ 水，我，水。 给你个能量胶，拿着。 哎， 这胶都给喝了。 没有。 哎呦我的娘哎！ 别喝！ 哎呦，你看现在我这心率啊，得130-140。 新换了一块那个表啊。 什么叫那个表啊？ 压力表啊，是不是还有一个阀， 记录你各种压力？ 拿我当煤气了是吧？ 嚯，这心率可以啊！ 对，你看这脸率， 说明我这个运动达到效果了。这个跟你说，这心率要不上100，就是不行。 才跑了一半，还有5公里没跑呢吗？ 谁跟我说我的制定的目标就是5公里、 啊、 这够一个迷你你知道吗？ 跑几天了现在？ 跑这不头一天吗？ 我说连续。 连续头一天还有什么可连续的？ 嗨。 你说明你说话时候分明我说话你分明没用耳朵听。 你缺氧了吧多明哥哥？ 怎么着花花你说你想说什么？ 配速我看啊938。 配送938。哎，还有九幺七 什么耳的配速938 啊！ 我跟你说，这就不慢了。你的配速多少啊？ 我呀、 啊，配速啊，他连速配都达不到，还配速 了。我这个配速太快了，我怕你们俩汗颜， 不能 钻一地洞。 在我们进那地洞之前，你先说说。 525， 信吗？我信吗？你525，你都参加比赛去了，你跑了多少？ 725。 我问你跑了多少公里，你告诉我725。725是多少公里啊？ 525、625、725，到底多少？ 真是725。 我问你跑了多少公里，你还没回答我。 748。 你气死吧！ 别生气，我回答你，我跑了2公里。 多少 啊？ 2公里怎么？ 你还用配速呢？两公里？你还敢告诉我725？还748？哎呦！ 今天累了吗？再说跑着跑着，有一个卖那什么的过来， 什么的， 然后呢，拦住您的去路，您就跟他那摊位那吃饱了喝足了，然后休息够了， 我就走了。 走了？ 主爱心给人收摊了，你还不走？ 哦，打人家上班一直吃着人家收摊啊？ 不是一直吃着呢，就是刚吃了饭不能马上跑，两公里，就是说跑了可能是1公里。 你就告诉我1公里跑了7分多钟不就完了吗？还告诉我配速， 1公里跑的肯定不止7分钟， 还不止7分钟呢，7分钟都没拿下来，你还不如咱们隔壁那韩先生。 韩先生怎么了？ 韩先生，你看以前也不跑步，这不最近就因为女朋友一句话，腾腾腾开始锻炼。 像这种新手啊，得有个过程，不能一上来特别猛。我为什么今天可以到1公里、2公里呢？是因为我呀，每天的跑量非常之高，啊，当然今天除外啊，昨天除外。还有前天 都除外，都除外。为什么韩先生跑得快？我知道，那是有一样，什么什么原因刺激他、激励他呢？花花，你跑不快，就是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激励着你，也得有一个刺激。你比如说前面有一块地，他就能后边撵着，撵出去4-5站地都没问题。当然是始终保持距离，追不上人家啊。 我干嘛追一块地追成这样？ 对呀， 啊，他哪知道您瞧人家什么了？ 但你们俩一说，我怎么那么不堪呢？ 不是不堪，你看人家小韩，人家有一个什么样？ 你等会儿，你先说，要是什么东西刺激你啊？我知道了，有一个铺着痱子粉的姑娘在前面跑， 呼， 顺着味儿就去了。 铺着痱子粉的姑娘得有3岁半了。 这个谁，盖儿总啊，就是分不出香椿，不能这么说啊。 你这话， 绝对能分出痱子粉来。 多明哥哥很简单。 哎呀，有块肉就跑了。 没香蕉啊，是吧？ 我怎么听像到动物园了？ 肉包子呀， 肉包子，那我得打他， 那我还回头吗？ 不能回头了， 我成那狗了。甭说我，还说人小韩。 哎，对，小韩为什么呀？ 小韩啊，小韩就是因为前面啊有一快递，快递呢那车里边有包子，还有那痱子粉，所以他追上了。 就因为这点东西啊？ 哎呀，得是他女朋友的一句话，一下啊，噗，刺激他了。 哎呦， 扎心上了， 够深的。 对，刺激的深，所以才有那么深厚的动力。 说的什么呀？ 说的呀， 你要不给我那什么，咱们俩可就那什么了。 哦，太刺激了， 你知道吧？就是因为这么一句话，天天外边跑去。 小韩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比你清楚一些。 那你还问人家？ 就是因为他抽烟，他女朋友说了，你甭说什么抽烟为了熬夜，熬夜为了工作，工作为了我。 嚯！这圈绕直接说为了你不完了吗？ 你也别说，戒烟就得吃糖，吃糖就得发胖，发胖就得难看，你都甭说。我给你支一招，你就跑步去，我包你能戒了15年的烟瘾。 这跑步这么管用吗？ 哎，现在你别说，小韩抽吗？ 抽烟他是不抽的。 那抽什么呀？ 就嘴里有白沫子。 疯啊。 不是，这是怎么回事？他这就不会跑，跑过缩了，还是得掌握正确的跑的方法。 全马也跑了，人家 全马了都， 不是就全马拉松的也跑完了，42.195公里的那个，跑完了多少是也有那么一点点 抽。 总有一个比你忙的人在健身，总有一个比你忙的人在健身，那怎么总有一个比你忙的人在健身呢？我要跑步。 现如今跑步一族最爱做的三件事就是晒跑步的轨迹，看漂亮美眉穿着漂亮的衣服在拍照，和在风景如画的马拉松赛道上拍照。有人说呀，人们并不在乎自己跑得有多快，跑得有多好，获得最多的赞赏往往来自于跟谁跑，在哪儿跑，穿什么跑。 做产品的核心和灵魂应该是表达用户的存在感和认同感。那么今天这几位他们跑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晒跑族的壮大是一件喜闻乐见的事儿。为了使晒跑更加方便、有趣、持久，一些公司可谓下足了功夫。有些跑步应用啊，在设计中啊，增添了打怪升级的体验，设置一项任务，完成并获得相应的成就和勋章。用户的每一次奔跑都被忠实记录，包括路线图、时长、步速，反正您每一次运动都有看得见的增长，并能分享给好友或者是与其互动。这样的设计让跑步变得更加轻松有趣了。针对不同级别用户有不同的任务，不同的赛事可供选择，比如说带健康运动性质的五公里跑、女子跑、闺蜜跑、中高级的对抗性更强的越野跑、半程、全程马拉松等等，甚至还有全马、半马、迷你马、彩色跑、荧光跑、家庭跑，让跑步不再是一项孤独的运动了。改变从现在开始，是时候该丢弃这些跑步的坏习惯了。您听了这么多关于跑步的故事，也该好好的琢磨琢磨这些跑步的方法适不适合您了。首先，别跑得太快太多；其次，补给一定要合理；再有，不能忽视防晒，也不能忽视核心力量的训练。怎么叫核心力量呢？比如说容易上手的有俯卧撑、平板支撑、深蹲跳等等。再有，要做自己的医生，比如小伤病自己能采取一些措施，冰敷也好，或者是喷布洛芬。再有呢，心理上面的焦虑您也得自己给自己调整一下，跑步就是一种很好的方式。接下来您还得注意不要跳过拉伸，要有足够的睡眠，跑步之后需要留出时间让肌肉得到恢复和重建。最后，随大溜。关于如何成为一名更好的跑者，你可以找到很多的建议，但是一定要把精力集中在那些最容易掌握的方面。记住，你跑步时感觉应该是越来越好，而不是感到难以应付。好，祝大家跑步愉快。本集主创主播小底、英宁、王大磊，素材编辑何佳楠、朱光宇，后期董月月，原创情景广播剧《我要跑步》就先播到这里了。 看晨曦冰雪中缓缓升起，与梦相欢乐相聚，不用问我和你来自哪里，同一片天空下暗示彼此，在共同的世界里，我们心手相牵。晨曦冰雪

在这条线上，全自动驾驶已经试运行两年，实现2%。 运营里程超过了200万公里，控制停车次数已经超过了30000次，停车准确度100%，运行正点率100%。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为配合赛道造雪塑形工作，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的北京冬奥会单板自由式滑雪大跳台项目举办地首钢滑雪大跳台提前启动了闭环管理，场馆各项运行工作进入赛时状态。随着高8811次列车徐徐驶入崇礼站站台，标志着崇礼线太子城到崇礼段正式开通运营。作为服务保障2022北京冬奥会四座车站之一的崇礼站，距崇礼城区仅6公里，与目前已经投入使用的太子城站相比，更加方便旅客乘车出行。本市近日发布118项地方标准，涉及资源节约和利用、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公共安全、工程建设等9大领域。其中多个地方标准支撑北京冬奥会的筹办，并为北京奥运遗产传承提供标准化支撑。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带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影视非常道。